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各位观众，科学新知呢，由他这个节目的诞生到现在前后都很多年了。 其实年龄而已。 但以前 有做过嘛，只不过就在其他，我记得应该是其他平台。这段时间呢，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在某些的问题上面，某些情况之下相当低调的。举个例子，譬如在这个收费表里面，你不会见到科学新知这个栏目的。咁經過MyRadio 管理層啦，同埋技術人員嘅商量之後咧，咁我哋大家一致決定咧，就科學新知咧就從呢個月開始咧就加入咗呢個收費嘅行列啦。咁呢個收費行列大家唔好誤解啊，就係佢你仍然可以收睇嘅。咁而你覺得你想支持呢個節目嘅話咧，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你可以付出個月費啦。咁好。一個很重要的信息表俾大家知嘅，就係陳俊博士喺呢度做咧，從來咧佢都係義務嘅。 嚇，咁我都會繼續樂意去義務去幫助啦。咁啊，當然即係運行呢個節目咧，都一定係有佢嘅開銷喺度嘅。咁所以咧，好希望大家咧就真係去支持呢一個節目嚇。而且即係我願意相信咧，科學新知呢個節目咧，都喺雲雲而家香港嘅媒體入邊咧，都比較少係有呢一類可以咁緊貼科學知識，而且亦都可以咧用一個粵語嘅。这个媒介去传播知识给大家。当然我亦都即系无论喺份内事为大学本身或者科普传播的工作，我亦都好乐意去继续去义务嚟去即系宣讲呢个科普。 啊，大家要知道咧，就系今时今日香港咧，我哋个成个社会系好需要呢一种跨科制嘅知识的交流。譬如所謂文科傳統嘅文科同埋傳統嘅科學之間要有對話啦，呢個之其一啦。更加重要的就是整個社會是不要變成科學嘛， 是的， 要培養對科學的尊重和興趣， 是 的，那我們的社會才得到進步的。那所以我們都是很希望呢，就是這個節目能夠即係不斷去發展啦，同埋 係啦。咁我亦都希望大家鼓勵我哋，真係有心機做出嚟一啲，我亦都相信係一啲有質量嘅節目啦。 係啊，咁另外即係喺呢個基礎上面咧，我哋亦都研究緊咧，就係科學新知咧，可能係出一款 T-shirt 啦。咁個 T-shirt 嘅最重要嘅設計咧，就係、是、一條 formula， 一條公式，係嘛？咁條公式咧就要交俾陳俊博士咧去。选择啦， 去选择，唔系我去推导啊，我选择啫， 唔系由你去思考出嚟，由你思考出嚟咧，我好惊咧就系你思考到之后，你唔会喺呢个节目出现。 系 个原因就系因为你已经成为即系物理学界好著名嘅人物。OK， 咁今日即系我哋讲呢样嘢，就希望大家吓 系啦，希望大家真系多多去支持，即系呢一个 My Radio 月费计划吓，亦都去支持呢一个嘅香港嘅科学的声音， okay. 我继续乐意义务为大家服务。 好，多谢。 全新节目《天下食经》，同你食遍 LA。《天下食经》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网路平台广告套餐，令你商机无限。快啲打626-274-9666揾 Alex， 今日就联络我哋啦。 哎，今集好特別，個驚字冇咗個驚， 今日冇咗個驚字， 一間會講呢樣嘢 啊，五四三二一。 好，大家好，又到我哋今個禮拜天下科經啊。 Hello， 有我 Alex， 仲有 Cyrus， 仲有 Vincent。 Hello。 咁啊，頭先柳 Sir 話，今個我哋又好特別啊，成日都好特別。今次我哋天下波，但係唔見咗個經字。 嗱，因為咧， 波師妹。 因為咧，你嗰日去做呢個 Frankenstein 嘅 double show 咧，咁嗰日我遲到啦，冇嚟啦。OK， 咁我心尾就去買咗呢、這個呢、這個叫 Penance 嘅嘢咧。這個、呢個咧 係啊， 係我哋。你梗係啦，咁有兩 Nick Nation 啊嘛 ，LA 啊嘛 ，LA 兩大個 franchise， 一個就係 呢個係咪 historical 嘅呢個？ 係係 historical 嘅，呢個代表唔同嘅 Nick 卡年代 ，Nick 年代 ，Nick 卡前身嚟 ，LA 之前大家都知道噶啦，喺 Minnesota 噶嘛 ，Minneapolis 噶嘛 ，OK， 咁呢個就係 Minneapolis 1948年開始噶啦，就係佢本身嘅 logo 啦。係呢個1960年咧就係。Magic Johnson 未嚟之前，呢、這個應該係Jerry West 嘅年代咯 ，OK， 1960年啊 ，OK， 跟住呢個咧就 Lick 特，呢個就 The Lick Show，The Lick Show 就係2001年啱啱 Shaq 嚟嗰陣時啊嘛。 哦，而家都好似仲係呢一個 嘅 喎。 而家都係呢、這個，即係佢其實佢本身都係用呢個 logo 嘅 ，OK。係 啊係 啊係啊。咁但係咧，佢有唔同嘅年代，譬如佢有 The Lick Show 就代表奧尼爾嚟嗰時啦，咁之前 Magic Johnson 嗰時，大家都知 Showtime 啊， 嗯， 啊，咁啊代表唔同年代啦。咁我嗰日去就去 Frankenstein， 其實你上次做嗰個特爆咧，其實佢畫買動畫動漫嘅嘢之外咧，佢賣到好多 collectible。 collectible 嘢 㗎，係啊 ，collectible 嘢，係啊， 唔係 Lakers 所最知名嘅 Minnesota 都 Lake 㗎嘛， 係啦， 所以呢度 LA 冇 Lake， 但係 Lakers， 係啦，係啦，冇錯。咁其實美國好多 franchise 都係咁嘅，點解無端端佢叫呢個名咧？原來之前搬咗嚟到嘅。咁啊搬翻嚟啊，所以其實唔係 咁簡單。咁 Clippers 之前唔喺 San Diego 噶嘛 ？San Diego 之前唔係㗎，好似喺 Kansas City 嘅，我記得佢好似係，我記得佢見之前佢唔係遠自 San Diego 嘅。你翻去 check 下 ，OK？ 我話你係 keep a fans 啊，你個字啊。咁 anyway 啦， 鬧到七彩啦，做 fans 啦。 咁佢就去 Frankenstein 度買啦 ，OK？ 啊， 咁其實 Frankenstein 好多嗰啲 sport 佢咧特別 有好多嘅， 係。唔係一樣嘢，你好似冇講就係咧 ，Frankenstein 咧你可以去。泊車唔使錢，OK， 入場唔使錢，同埋咧買嘢唔使俾税，OK， 同埋咧， 喂你同佢講價嘅， 同埋 除非用 credit card， 如果用 credit cash 唔使俾税 ，credit card 都唔使俾税啊， 有啲要嘅 ，no， 我買呢個都唔使俾税嘅， 我唔知，因為我買嗰啲嘢咧，買啲公仔咧，我如果我用卡咧，佢一定要俾税嘅， 你覺得有冇可能執到好嘢喺度？ 有 好多好嘢㗎， 好嘢㗎， 呢件咪好嘢咯，呢件我話俾你知，如果呢個出邊買咧，要成30幾蚊再加税嘅， 你買幾錢啊？ 我買25蚊啫。 我抵喎， 係啊，同埋下次我你又中意唔知邊隊 NFL， 你又中意 keep 牌，我可以掛喺度啊嘛，明白嗎？ 嗯， 你可以掛啲 keep 牌喺度啦，唔好再鬧人啦。 呢個唔掛藍鴨，唔係可以掛 Dodgers 啊 ，Dodgers 而家呢排紅啊嘛，可以掛啊嘛。 Dodgers 好，尋日林天光賣料 好多。係啊，琴晚場冇睇啊，大佬。 係咯，我都唔睇 baseball 添，所以我 琴晚嗰場都好睇啊，琴晚嗰場好睇啊。 Dodgers 拉尾追翻嘅，但拉尾又輸翻咯。 係咯，咁啊，聽晚、後晚同埋 Sunday 咧就做 Game 3、Game 4 and Game 5。因為你佢 baseball World Series 嘅 format 係2-3-2嘅 ，OK？ 2-3-2，OK。 買咗做 baseball， 你知道 World Series 依家 Dodger 最平一張飛幾錢？ 300幾啊？ 750蚊。 750蚊。 哇！佢炒得咁行嚟。 哇！平時冇人睇喎。 平時唔同啊！ 平時冇人睇意思，因為佢全年即太市場太多場數啊嘛。即係我去睇 Angel 或者睇嗰啲都係少人睇，因為佢全年太多場數啊。咁 anyway， 你講開呢個 baseball 咧，因為 baseball 另一樣嘢大家要知道咧，佢個 postseason 一個月就搞掂。 嗯， 哦，佢唔會抌波中。屌你老味 ，basketball 兩個月係嘛？四月到至五月啦。我講 postseason 啊。兩個月㗎嘛，因為佢四月中至六月中啊嘛。係 啊， 係咯。 Baseball 咧，佢一個月搞掂曬㗎啦。 總之唔理佢參與，總之佢搞掂曬。 因為咧，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咧，佢 first round 嗰個 division series 咧係 5-game series， 即係5-3嘅。咁如果你 basketball 唔同喎，我七場分打兩個禮拜係咪先？ 同埋其實早幾年走失嘅人都係第一個 round 都係五場喎，邊只 個 整到？ 而家仲係十零年前，即係我啱啱我講翻呢度啦。我講下一個 topic 咧，就賴到少少啦。OK， 咁咧其實咁變咗 baseball 嘅 season 咧一個月搞掂收工，佢唔會抌波鐘。OK， 呢個我就真係唔知啦。 同埋咧，佢係可以連續3日打3場嘅。OK， 係啊。 唔係 baseball 冇咁 physical， 不過冇 physical 啊嘛，係冇想 physical 啊嘛，同埋你 basketball 啲又要 travel 又剩啊嘛，比較 physical 啲嘛，同埋 basketball 啲走翻電視嘅 schedule 啊嘛。 啊，係喎，係喎，係呢個係啦， 同埋 bas 同埋 baseball 咧，佢好得意嘅，佢唔會點就個 TV schedule 嘅，佢好得意嘅。佢 baseball 嘅 All Star Game 咧，佢永遠都係星期一、星期二嘅。佢星期二個，但你 mask 唔一定 weekend 㗎係嘛？ 但 係都 NFL Pro Bowl 都係 weekend 㗎嘛？ 因為 咧 Pro Bowl 係新定新嚟 嘅。係咯，咪咯。 唔係因為 baseball 咧，佢嗰啲 die hard fans 咧，尋日我走去食緊嘢啦。哇！全部啲人都 cheer for Dodgers。 係係係。 太多 fans base， 所以我覺得佢已經冇乜所謂，我覺得 係啦。咁呢個正常嘅，呢個就係。 咁 anyway 咧，頭先你講 有啲咩嘢要講，我哋講下。 頭先你講開嗰樣嘢咧，又賴到我哋嗰個國旗啊嘛，因為之前你講過 Colin Kaepernick 嗰單嘢。咁啊，美國好多 NFL 球員又有啲貴，有啲唔貴，有啲又有啲企起身，即係對嗰個國旗或者對嗰個國家不滿啦。OK， 係 係。 咁其實有 Colin Kaepernick 之前咧，已經有另外一單嘢，可能我。我哋都冇提過，或者美國好少人提，或者最近先就 收。邊位仲咁經典？ 係啦，NBA 九十年代有一個好勁嘅球員 ，OK， 佢就叫做 Mahmoud Abdul-Rauf，OK， 咁佢 打邊隊？ 佢係打 Denver Nuggets，OK， 咁之前佢唔係叫呢個名啊，之前佢喺大學度打開頭打 NBA 都係叫 Chris Jackson，OK， 咁因為佢改呢個名字，就因為點解咧？佢就信咗伊斯蘭教。 係 Muslim， 係 Islam。Islam 即係伊斯蘭 咯，伊斯蘭教啦嗰啲， 伊斯蘭教啦 ，OK。咁未講呢佢呢個政治上嘅嘢，就講翻個籃球先啦 ，OK。 嚇嚇嚇！ 哇，呢條好勁啊，大佬！呢條勁咧，佢係打小學 elementary school 嘅時候咧， 嚇， 佢已經數人哋三四十分嘅，佢真係自己個人得分三四十分 ，OK。因為上到中學，未上到中學，佢十二歲已經打中學嘅球隊啊。 OK。 因為中學係幾多歲啊？開始啊？ 中學咪十二歲。 十二歲咯 ，freshman 啊。 十四 OK， 睇翻佢啲數字啦。OK， 雖然佢打咁耐 NBA 咧，只打八年未入過 All Star Team。OK， 但係咧，佢係試過啊，至少係幾四年裡面咧，係領先 Denver Nuggets 咧得分嘅。OK， 得分同助攻嘅。OK， 佢1992至93年咧就每一場入到19分，仲打咗81場啊。OK， 呢啲 stat 都好勁啊 ，stat 都好勁啊。OK， 仲未講佢罰球啊， 罰球九成啊。 罰球咧，睇下先嚇。罰球有其中有兩個 season 咧，佢嘅罰球得分率係956啊，956啊。 哇！ 佢呢個 season 咧，應該係咧，佢就 miss 咗十球 free throw 啫。跟住另外嗰個 season 咧，930 OK， 兩個 season 領先 NBA free throw percentage 第一啦。 第一啊， 都仲未人破到嘅。 唔係，佢係嗰個 season 領先嘅。OK， 跟住咧，佢係 miss 咗咧。呢度啊，跟住就講翻佢，就講翻呢度啦。OK， 睇翻佢呢個，有佢 OK， 就講翻佢啦。佢咧雖然未入過 All Star Team， 但係咧佢有一場波咧對住 Utah， 對住 John Stockton 咧數佢51分個人啊， 51分 啊，係啊，51分啊。1995年12月8日，佢數 John Stockton Utah Jazz 51分啊，個人 career high。OK， 哇！ 喺1995年11月咧，佢有一場波咧入咗30分，20個助攻。 OK， 有一場波咧係對住 Michael Jordan 嘅 Chicago Bulls。Michael Jordan 入39分，佢數翻 Michael Jordan 32分。 哇！ 跟住嗰場波佢仲贏埋 Michael Jordan。 哇！ 佢贏之餘咧，嗰個 season 咧係 Boost 最勁嘅嗰場，嗰 season 佢贏咗72場嘅。即係 Boost 裏面咧，嗰個 season 咧，佢輸咗10場，其中一場就輸咗俾 Denver Nuggets 呢場波。 哇！ 好勁啊 ！OK。咁咧，佢有一年咧仲贏過 Most Improved Player 嘅。OK。咁其實呢個咁勁嘅球員咧，你冇可能話佢打八年啫嘛，係咪先？ 係咯。 係嘛？ 咁佢一定係 十二十五年， 一定係受陣政治迫害啦。咁啱啱嚟咗之後，我啱啱揸車揸係真係啱啱佢嚟嗰時咧，我睇咗個 documentary 揸車嗰時就話咧，佢咧佢開頭打 Devin Nugget 咧，開始嘅時候咧已經咧佢因為信咗呢、這個開信咗呢個伊斯蘭教嘅時候咧，佢場波開始嗰時每嗰啲喺咩球員未起身嘅，佢已經冇佢已經唔係淨一場戲，佢有幾個月裏面都冇起身嘅。OK。但冇聲住佢比較低調啲，即係扮曬喺度 休婦啊， 休婦啊，坐喺度係啦，冇人注意到嘅。 點解無啦啦會注意到佢咧？ 咁咧有一日咧，有個記者就注意到呢樣嘢，就同佢做個專訪，同佢做個專訪。專訪都係好細格咁樣，好細化，好細格，好細格嘅，即係唔係太多人注意嘅，佢以為啦。咁之一專訪一出嚟，報紙 出事啦， 即刻出事啦，就即刻好多傳媒注意呢單嘢啦。咁但係其實佢唔係，佢之前幾場都係坐喺度噶啦。OK， 咁就坐喺度啦。咁就睇翻佢啦。喺1996年3月12日咧 ，NBA 就 suspend 咗佢啊一場啊。就因為佢唔企起身啊。咁但係你 NFL 有冇 suspend Colin Coffee 一場啊？ 佢冇，不過而家冇人 傳，冇人。唔係，我就講呢樣嘢先，我哋講呢樣嘢先 ，OK？ 佢冇 suspend 佢啊嘛，佢直頭瀨曬嘢，佢就 suspend 咗佢啊 ，suspend 咗佢咧。你睇呢度啊，佢每一場唔見幾錢啊，大佬？呢度講啊， 31,707蚊。 31,000蚊啊！嗰陣時九零年都好勁噶啦，嗰十年代嗰陣時。 30,000幾蚊，90年代。 係啊。 好多錢啊！ 30,000幾蚊嗰陣時可以買到咩車啊？ 30,000幾蚊啊！基本上你可以買到一部九幾啊？ 九六年啊， 30,000幾蚊都買到部 Mustang 都買到啦 ，Mustang GT 都 講開啲寶馬啦， 寶馬都得啦， 買到三 寶馬三系都買到啦， 三系買到啦， 大佬嗰時三系嗰時唔使咁貴啊嘛，咁佢就原因就係因為佢要坐，即係因為佢對呢、這個，因為佢自己信嘅宗教對美國個國旗咧，就。 有啲不滿啦， 不滿或者即係唔認同佢呢樣嘢啦 ，OK， 即係佢覺得美國國旗咧有呢個壓迫嘅，同埋呢個 oppression 同埋 tyranny 即係咩啊？獨裁啊，獨裁同埋壓迫嘅 ，OK， 咁佢就覺得佢唔應該企起身咯，因為佢信自己嘅宗教啊嘛，同埋佢喺個 documentary 佢講翻佢自己咧，佢 pledge of allegiance 咧，只不過佢要 he only pledge allegiance to God。佢唔會對其他嘢 pledge allegiance， 即係對個中心嘅，即係唔會對個國旗中心。佢但係 only thing he pledge allegiance 係 God， 就上帝，就神啊。OK， 所以佢就信呢樣嘢。OK， 咁佢呢個嘢一出咗嚟就大鑊咯。OK， 咁佢 suspend 咗一場之後咧，咁佢收尾咧就同 NBA 妥協咗，就話咧，因為 NBA 個例就係話一定要起身噶嘛，佢起身，咁佢就起身啦。OK， 佢同 NBA 妥協咗就話佢以後開始。逢親播呢個 National Anthem 咧嘅球賽開始之前咧，佢都會企起身。但企起身前咧，佢就咁樣望住自己，即係唔會咁樣抬高頭望住嗰個 國旗。 佢就咁樣，你自己睇翻 YouTube 啦 ，OK， 睇翻佢咁樣望住 ，OK。佢就係代表。咁收尾就係話佢妥協嘅原因，個 documentary 就話咧，有一個人同佢講就話，就算你企起身，都唔代表你對嗰個國旗係尊敬定咩啫？你企起身啫嘛，係咪先？ 系啊， 系嘛？大家覺得點啊？係嘛？係嘛？係嘛？啱嘛？ 唔係，譬如話咧，嗱，我可以講一個我自己個啲國旗 experience 係你自己，你係啊。 通常你去睇 NBA 啦，咁啲人 企起身 啦，又除帽啊，又擺個手喺心口度冚住啦。咁我就唔一定要擺個手喺心口冚住嘅。 我都唔 擺。企起身算咯。 係咯。 企起身咁咪望住嗰個國旗就垂低手。 咁企起身你周圍望得㗎，其實。 係啊。 冇人理你嘅，只要中意企起身就得咯。 係咯。 係咯。 我覺得佢哋太過形式化啩，會唔會係？ 我覺得太過嗰時嗰、那個，因為佢當佢呢單嘢發生咗之後咧，好多球迷喺場邊，即係譬如去到第二個場啊， 噓佢 啊，嘴生出嚟啊，又話你應該企起身啊，呢樣嗰樣啊，唔企起身就翻屋企啊，呢樣嗰樣啦 ，OK。咁佢就同埋除呢樣嘢之外咧，佢本身佢自己咧都俾自己球隊咧 ，Denver Nuggets 咧都壓迫佢啊，即係有時咧。就話對波打得唔好賴佢喎，但係佢全隊就打最好喎，領先得分，領先助攻喎，大佬嚇，佢自己都講啊，心諗，跟住仲話咧冇理由嘅，如果睇翻 NBA 嘅數字咧 ，point per minute 啊 ，point per minute 你知㗎啦 ，point per minute 佢領先 NBA 嘅大佬 ，number one 係啊，嗰陣時 哇咁好勁喎， OK， 就睇翻佢，睇翻佢，睇翻佢呢個咩啦。OK， 咁啊打咗 Devin Nugget 咧，其實佢打咗咁多年 Devin Nugget 咧都打足嘅。仲有頭先你講一樣嘢咧，佢打 Devin Nugget 嗰陣時咧，啱啱就係五場三勝嗰個賽制仲keep 緊嘅。佢試過好似兩次打 Devin Nugget 咧，係贏咗第八號種子嘅，打季後賽第 first round 啊。OK， 佢有一次係打 Devin Nugget， 佢同 McTumbo 咧兩個咧就贏咗 Seattle Sonic 嘅。 即係第一彎搞掂咗粒， 係啊 ，upset 咗啊 ，OK， 好似係即係唔記得好似係5-3定3-0嘅，總之你上網 check 翻啦 ，OK。 嗯。 哇！佢試過兩次，好似話，即係呢個球員，呢個球員唔知睇佢唔知打8年啦，係嘛，大佬。咁啊，後屘就話，當佢信咗伊斯蘭教同埋坐低呢單嘢之外咧，就開始 Devin Nugget 有啲即係壓迫佢啦，即係頭先我話齋啦，即係乜都賴佢，即係好似佢。佢個 documentary 話自己變咗 scapegoat 啦，即係代罪羔羊啦。OK， 咁後屘隔咗六年之後咧， 吹咗咯。 吹咗之後咧，佢吹嗰年咧係佢打雖然打57場 最高分嘅， 打19.2分係吹嚟吹嗰年係最高分嘅。跟住罰球咧係罰球得分嘅 percentage 咧又係最高 930 嘅排第二，即係第二啦。跟住俾佢吹咗去 Sacramento， 上咗之後即係開始打咗兩年 Sacramento 之後咧，就得啦。即係佢當佢吹 Sacramento 之後嗰時咧，其實個教練都唔係好想用佢。OK， 臨尾嗰年去 Sacramento 之後冇打過一場 打咗三場 。佢冇做 starter， 係冇做 starter。OK， 冇做 starter。OK， 但係冇理由啫，係咪啊，大佬？呢、這個佢仲打第一年打 Sacramento 打75場喎、啊，大佬。係嘛？冇理由啫。佢打咗兩年之後，俾 NBA 球隊就唔要佢啦，冇人求 佢啦。唔 係嗱，你睇翻佢跟住兩年之後，好似佢退咗土耳其 ，OK？ 哦，打土耳其有啲。 打 Overseas。 哦。 Overseas 啦 ，OK， 打 Overseas 啦。咁啊，收尾有2000至2001年咧，Vancouver Grizzlies 冇咗啦，要變咗 Memphis 啦 ，OK？ Memphis。 咁咧，你嗰時就 call 佢話：，誒有興趣叫佢翻嚟打 NBA 試下 ，OK？ 好似話一年 option。另一年就 second 咩嘅 ，OK team option whatever OK， 即係佢話咧，佢同佢嚟之前同 Vancouver Grizzlies 就妥協咗，就話 OK， 我如果我本身我個人 in shape 有 fit 嘅話咧，你一定要俾時間我上場打波，講到明噶嘛，大家都妥協噶嘛 ，OK， 但係佢到 Vancouver 嘅時候咧， 籃板 壓夠佢， 射一場都打粒半啦， 壓夠佢意思就係話咧，嗰、那個。又唔係教練意思，係 GM 嘅意思喎，唔想出佢，唔知點解 ，OK， 唔想出佢 ，OK。最慘咩一樣嘢？教練、球員都話阿麥烏咧喺練習嗰度咧係佢最勁嗰個嚟嘅，最勁嗰個嚟嘅 ，OK。 哦， 冇理由咁樣話，咁樣話唔俾佢上場打，我就打四一場啫喎。 覺得可能係 即係 佢唔攞出做穩啦，佢 唔係佢唔關事，係佢個已經。喺打 Denver 嗰陣時，佢嗰個政治 迫害啦， 政治迫害咪就好似講政治迫害咯。 可能啲格唔好啦，唔係㗎，你打波你格唔好嘅話，你摁甩啲人都唔俾你上場。 唔係，可能佢又唔係格，即係本身佢真係受政治迫害啊嘛。OK， 佢真係俾人哋做佢咯。OK， 即係你睇到㗎嘛。OK， 咁但係問題我又唔明啦。你既然叫佢翻嚟，點解你就？你都要磅水俾佢，你呃佢，你都要磅水俾佢。咁你有咩為咧？你又 我冇所謂啊！喂，磅水，佢好少錢啫嘛，1-2百萬 NBA 對佢嚟講係咪先？好少錢啫嘛。OK， 可能佢又覺得呢、這個阿麥烏都打得好嘅。 翻咗100萬咧，明哥買間都冇曬錢啦。 係咯，係咯。明哥話1-2-3百萬好似俾一年啊嘛，點啫？冇所謂啦，係咪先？咁可能佢嗰陣時 Vancouver 覺得佢其實佢都勁嘅，即係比佢可能喺 Turkey 打得勁，覺得佢實力都好嘅。OK， 實力好之餘咧。我哋球隊又需要啲人 ，OK？ 咁、但係佢又覺得佢唔係最勁 ，OK？ 又冇打 NBA 咁多年，咁但係睇翻佢練習賽頭先講啦，佢練習賽最 fit 嗰個啲球員，啲球員都啲教練都話， 安曬嘴， 冇理由唔俾佢上場喎，大佬係咪先 ？OK？ 咁所以我就講呢單嘢啦，阿家，同埋咧佢講佢有一年咧，佢又好似個罰球咧，佢 miss 咗好少嘅啦 ，OK？ 19嘛你話？ 唔係，佢嗰個 percentage 咧。係差少少咧，佢就去到 all time 嘅啦。OK， 即係佢係差好少嘅啫。同埋講翻佢大學嗰陣時咧， mm-hmm. 大學嗰陣時佢係打呢個 LSU 同 Shaquille O'Neal 同一隊嘅。 哦，係 啊 ，teammate 嚟㗎。 係啊， 同埋咧，佢喺大學嗰陣時喺佢嗰個 conference 咧，佢 SEC Player of the Year，Player of the Year， 所以 Dan Van Nugent 係 draft 佢 number three draft pick，OK，OK，、okay? okay? 所以變咗睇下先嚇，係咯，所以變咗佢真係唔弱嘅大佬。同埋睇翻咧，之前我幾集講過咧，佢未打過有一個 league 嘅 big three league 嘅，未俾翻啲退咗休嘅 NBA 球員打嘅。佢入去打，佢數廿幾分喎，數啲球員。 哇！ 係啊， 咁乸勁。 係啊，你睇翻 YouTube 唔該，因為我一陣 睇翻喎。 係啊，佢數廿幾分啊，直頭退休。同埋咧，你睇翻佢 YouTube 睇佢嗰啲咧，佢入啲波外圍咧。佢同其他球員唔同嘅，佢入得咧係差唔多全部靠嗰啲穿針嘅 switch 嘅，冇傷冇電瓜，好入得好靚嘅大佬。 誒，即係睇下 可能古時嘅 Curry 嚟 㗎，就係啦，我想講啦， 古時嘅 Curry， 阿 Steph Curry 咧就話 he shooting 或者佢啲 modify 佢 shooting 都係跟翻麥穆嘅，麥穆都係啊。 即係麥穆 係佢師祖嚟㗎，係啊，係啊，呢個同埋你睇翻 YouTube 咧，佢入啲波真係好靚嘅，同埋咧佢唔驚你嘅，佢 我有啲印象呢樣。 係啊，佢唔驚你嘅大佬，佢真係唔驚你嘅，同埋佢入分之後咧，你入咗我一分，我執翻嚟入咗射翻你三分，好勁啊！同埋佢啲 mechanic shot 咧係好，即係佢啲起手射都幫 到。咁樣講佢啲姿勢都好似 Curry 定 Curry 似佢 ，Curry 似佢 兩個都差唔多，但係咧。兩個出手快，佢有一個 quick release 即係佢需要好少嘅位，佢就可以射到 ，OK。同埋佢射程好遠嘅， 全部 muscle memory 嚟 嘅，係 muscle memory 嚟㗎。又話佢咧，佢話佢自己咧，小學或者細個嗰時咧，佢已經係練習得好勁㗎啦。練習咧係話咧， 眯埋眼射波啊！ 佢哋就唔理出邊係幾熱幾凍，落雪落雨都佢照出去練習。OK， 跟住有一年佢打小學嘅時候咧。Michael Jordan 嚟嗰個學校，應該係小學 ，OK？ 嚟嗰個學校，咁要同你講 speech， 講啊，第時你打 NBA 點啊？應該唔知小學定中學啦 ，OK？ 打 NBA 點？ 咁佢都唔係大個細個 Michael Jordan 好多 ，Michael Jordan 五廿幾歲啫嘛。 唔係，佢係細個 Michael Jordan， 我諗係七年。 係啦，佢就 Michael， 因為佢打緊中學嗰陣時 ，Michael Jordan 已經開始打 NBA 啊嘛。咁佢講翻咁，佢嗰年就 Michael Jordan 去過中學定小學度嘅 speech 啊嘛，跟住講講下。就抽啲球員 one on one 啊嘛 ，one on one 同 Michael Jordan 練過啊嘛，跟住 Michael Jordan 同佢講話 ，give me your best shot，I want you to give me your best shot， 即係佢要盡全力同佢 one on one 鬥啊嘛。咁佢跟住唔知係咪 Michael Jordan 讓佢定乜嘢咧？佢係 Michael Jordan 身上 score twice。 哦，哇！有冇啲 video 睇？ 有誒，佢對 Michael Jordan 嗰個應該冇 video 睇，但係你佢好多好多分係其實。有幾場係真係代表作嚟嘅 ，OK？ 頭先都講啦，即係對 佢贏咗 Michael Jordan 添啦，入 NBA 話數佢 係咯， 贏佢啦。 咪頭先講咯，佢有一場係 Michael Jordan 入32，佢數32咯 ，OK？ 佢仲嗰場波仲贏埋添 ，OK？ 咁所以大家可以有時間可以翻去睇一間 Michael 完咗之後，我 show 俾你睇啦 ，OK？ 好啦，咁啊講個第二個 topic 啦，就講翻好快講翻呢個 Nicka 同你，你可以講下 Keep 睇下你今日。嗰、那個今季個 schedule 啦，即係最緊 未講。今季 schedule 又係開頭嗰三場波，亦都係啲弱隊啦，又係即 係應該係先苦後甜定先甜後苦咧？ 我都係。 我睇下 Nicka 先， 冰火 你講 Keep 下先啦。你最緊要睇下佢作客嗰啲 road game 啊，同埋有邊啲係先苦後甜定先甜後苦？ 唯一一場硬仗我都係30啦，對 Golden State 10月30啦。 嗯嗯嗯。 咁啊，之後 OKC 啦，主場啦。呢兩場都係，我覺得係可以考驗下 Clipper 今年嗰啲人腳嘅配唔配合啦。因為年年都係嘅，開頭都放頭馬嚟啦，係威係勢。上年開頭我個朋友仲串我話：喂，今年大飛第一喎，西岸。 不嬲都不嬲 ，no big deal，no big deal。 打第三場啊！ 唔打完第十幾場啊！十幾場第一啦。 OK， 啊係嗰陣時係。 好勁啊！然之後滿懷壯志啊，咪到拉尾嗰啲又係。 上年佢因為開頭嗰時，佢又啲球員冇乜點傷啊嘛。 副添拉尾上年啊 ，Chris Paul 又衰咗啦。 係咯。 咁 Griffin 又衰咗啦。 嗯。係啦，咁跟住做咩咧？ 我其實想睇下 New Orleans 嘅，佢哋嘅 match up 就係Center 打 Center 啦，係咪？ 我啱啱上嗰場上嗰個 game， Anthony Davis 又傷咗我只腳。 哦，好似傷咗，但係唔係好嚴重啫，好似。 但係我覺得佢隻腳好似虧咗咁喎，成日都係躝下躝下咁嘅，好多次咯喎，你我好擔心佢喎，真係。其實我想佢同阿 Cousin 夾，我覺得會好。 唔係 Cousin 腳夾夾腳幾好，嗰場贏 Nick 都夾得幾好，都 OK 啊。 但係阿 Anthony Davis 隻腳可能爛咗啊。 冇啦，你啲應該 OK 啦，因為即唔係太過大傷，應該都 OK 嘅。呢啲佢啲俾翻我哋上一集講嗰啲球員傷到嗰啲季初嗰陣時，嗰啲仲傷到撲街嗰啲。 嗯。 佢都唔係啲打法好衝撞嘅，點解成日隻腳滑爛嘅？ 唔知啊，有時你一傷咗啲 傷嗰啲啫， 就比較容易傷啦。以後都。 Gordon Hayward expect full recovery 啊 ，Gordon Hayward 佢中季打唔到啦。 Paul George 你都咁樣斷只腳法，你都係咪出翻嚟都好好啊？ 都冇事， 都 100% 啦，基本上。 Paul George 只腳唔會差得過啊？ 唔係啊，咩？你講呢個斷腳嘅，跟個 Sean Livingston 打 Golden State 嗰咪出仲勁。Sean Livingston 啊，直頭成腳就係好似歪 Q 咗啊！ 佢係直頭喺呢一度斷嘅喎。 我知 Sean Livingston 嗰陣時打 keeper 都係啊，佢打 keeper 又係咁樣成個仲歪曬，跟住就好似佢傷好大，你上我 check 下，跟住佢就未打到 NBA 兩三年嘅 ，OK 都出翻嚟啦。 要嗰陣時贏埋攞埋 champ 呢個。 係啦係啦，你睇翻佢啊，嗰陣時係 Sean Livingston 打 keeper 名嘅之星嚟㗎，佢跟住佢又係扭腳斷咗腳嗰刻咧，跟住坐喺後邊，隻嗰啲球員望到，哎呀你領出面 啦。D Rose 就一啲喎 ，D Rose。即係冇曬力。 D Rose 係 hips 係嘛？ 佢跳唔起啊 ！D Rose。 D Rose 係 ACL 啊。 ACL major。 ACL 好似兩次添啊。 係兩次啊啦。 咁冇計啦。 唔係，同埋佢啲球員咧，佢傷嗰時候有時太快出嚟啊，佢未 full kit recovery 咧，所以咧你未 full kit 你即係你如果傷咗呢啲咁樣嘅話咧，你根本你練習唔到噶嘛。 ACL 有少少唔同啊，因為你傷咗之後咧，你嗰一隻腳咧係好似新腳嚟嘅，意思係你打橫移咧。係、那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同以前。 你冇咗你可以向 你打橫嗰下， 你冇咗打橫左右兩下。我 friend 就 ACL 斷咗咯。 係啦，係啦。 佢直行冇問題啊，但一轉左轉右就冇力㗎。係 啦。 因為 ACL 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嗰個位傷咗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你個功能咧，你好似有 recover， 但係其實係少咗好多嘅。同埋咧，好似一生人裏邊咧，唔可以傷多過兩次，你就報銷噶啦。 唔係佢做出翻嚟咧，少咗一樣嘢就少咗個 explosive 同埋個 quick first step。 quick first step 你打嚇， 同埋你傷 個弓環嗰陣時，你 同埋你傷嗰啲咧，你傷咗你 practice 唔到噶嘛？你到你 recovery 之後咧，你又要兩個月出翻嚟噶嘛？係兩個月再拍跳噶嘛，大佬啊，唔係你傷即刻出翻嚟，大佬你 out shape 噶嘛 ？Anyway 啦，咁你仲嗰個 schedule 有啲啊？ 個 schedule 都幾夾雜啊，我覺得佢又有弱有強。我就咁睇，我覺得 November 打得最舒服咯。November 就咁望落去就得一場 San Antonio OKC， 其他全部都係 係啦， 都比較輕鬆啲嘅。November 係佢嘅 honeymoon 咯，我覺得係。 honeymoon。 November 應該係要盡量贏咯。 Dallas、 Memphis、 Philadelphia、New York、Atlanta， 哇 ！Sacramento 係啊， 淨係得 OKC 同埋 Cleveland 硬嘢。 係啊。 Nick 都應該要贏㗎啦，可以啦 ，OK。哇，係喎，真係喎，真係喎，真係喎。 November 係 honeymoon 嚟嘅，如果佢贏， 應該要贏曬啦。 應該起碼都贏七成啦，八成啦， 八成 啦。咁跟住其他嗰啲月咧？ February 都幾 honey 喎， 係 但係最慘咧就係 January 同埋 December 就咁睇嘅話， 係點解咧 ？January 啊 ，OKC Golden State back to Houston Boston Minnesota 都好嘢啊， 係啊， 呢場真 係眼嘢啊，同埋你作下 Memphis 同 New Orleans 咧，翻咗可能輸一場咧， 係啊 ，Minnesota 真係好勁啦嚇，到而家。 係咯， 蘇達打得好臭，唔係打得好， 講錯咗。係啦，咁啊係啦，咁仲有咩咧 ？December 都幾近啊，有 Minnesota 啦， 係咯 ，Washington 啦 ，Toronto 啦 ，San Antonio 啦 ，Houston 啦。OK，not too bad， not as bad as the November， right？ 係 啊， 係啦 ，March。 三月 ，March， Cleveland 啦 ，Cleveland 啦 ，Houston 啦 ，OKC 啦，哦 ，back to back，Houston 喺 OKC， 哇呢個都係慘呢個， 係啊， 即係打完 Houston 打 OKC， 係啊， 第二日 打 OKC， 係啊 ，back to back 啊，跟住啱啱上一個禮拜，the week before 對 Cleveland 啊， 但之後都留嘢啦， 之後係留嘢啦，係留嘢啦 ，Milwaukee Indiana 係啦 呢個 Toronto OK 啲啦。Milwaukee Phoenix Phoenix Phoenix Milwaukee 都好犀利啊 ，Giannis。 喂，哇，係咯，我啱啱上個禮拜唔記得咗講咧，就係咧嗰個係咯，Giannis Antetokounmpo 係咪叫做？ Antetokounmpo 係啊，佢好熱骨勁啊，佢好似領先 NBA 得分係咪而家？差唔多應該係啦， 好似係。 佢新立邦 James 我覺得 係。但係佢一個月嘅問題咧就係咧，佢射三分唔得，同埋咧因為嗰啲 defender 咧特登咧行開啲，俾佢射引佢射三分。佢差少少，同埋佢要射落外 15 foot 啊內圍嗰啲。 你， 但係佢啲標高 percentage 好犀利。 因為佢成個手感係啊係啊係啊。 你俾佢練翻一個新馬三分。 係啊係啊，就唔掂啦！呢個勁嘢，同埋好似 先嚟呢個。 佢係咪六七十定六七十啊？ 六七十。 係咯。 好壯。 好壯。好似立邦詹姆 斯。喂，咁即係馬一面對 Kevin 好睇喎。好啦，咁啊，跟住又點咧？有冇咧？ 冇啦。 End of the season 咧，個最後 嗰樣。End of the season 啊，係一同 San Antonio 啫，其他全部都係數嘅噶啦。係。Indiana 數嘅啦 ，Utah 數嘅啦 ，Denver 數嘅啦。 唔係喎，臨尾嗰場對你搞喎，嗱你諗對你搞啦，你可圈可點，因為咧，你分鐘臨尾嗰場咧係佢爭排名啊。 嗯。 Laker 對拉尾。 你爭排名啊！ 試下對拉尾 last game 整翻場好嘢俾我買啦。 佢爭排名臨尾嗰場，咁如果你啲球入唔到季後賽，都整鑊佢啊嘛，係咪？贏翻嗰場，佢又可能第五變第七啊嘛，大佬係咪先？ 有嘛可能 啊？係咯。 有嘛可能？ 我啱啱講翻啦，星期二入咗場底啦。係 啊，點啊？ 我覺得 啱啱上個禮拜 心理作用啦。 邊一場波嚟㗎？ 對 Utah 一場 ，Utah OK， 主場對 Utah 係啦，即係我覺得打得幾好嘅真係。 嗯， 我真係覺得幾好，佢嗰啲年青球員咧 OK 㗎，即 係要添啊，真係好感覺。 唔係因為即係上年 Keeper 係全 NBA 最老嘅球隊啊嘛，大佬啊，真係。 依家連嗰個 Bryce Johnson 都可以出翻嚟。 Bryce Johnson 跟住嗰個有嗰個The One Evans 咧，唔知佢嗰場有冇出啦。佢係 First Round Rookie 嚟嘅，因為 First Round Second Round OK 嘅都 OK， 打翻少少 Chris Paul 嘅 OK， 同埋有兩個球 Sam Decker 同埋另外一個。 Patrick Beverley 好撚勁啊！ 係啊， 講開 Patrick Beverley 嗰個 Clipper Sales， 即係個開咗場之後，咁啊同我講，咁啊兩日前啦，唔係上個禮拜啦，同我講，喂，仲有冇興趣買啊？我哋減咗價喎，我話係， 減價， 佢話減咗價，仲會抌多一場 Golden State 入去喎。 哇！ 咁我話。咁我咪你減幾多啊？係嘛？減160，即係減一場，減一場嘅。 我嗰日 兩場 千四啦。 我嗰日 check 下 keeper 啲價錢咧，坐到好低啊！即係 100 level 嗰啲咧，都係50-60啫喎。 係啊，所以係呢個 bad investment。 冇買 investment， 你中意 enjoy 唔係？你買升高機咪好咯，即係間唔中去睇下咯。 係啦，間唔中去睇下。咁我 sales 問翻我話點啊？睇完第一場感覺如何啊？話。I hate Beverley。 你送俾你睇噶？ 咩啊？唔係，佢啊，即係我睇電視啦。佢問我有冇睇嚇？咁啊， 即係佢 follow up 啊。我話我有睇啊，但我 Lakers 嗰場我梗係睇啦，係咪第一場？咁我咪話我好憎 Beverley， 跟住佢都喺度笑。 好撚勁啊 ，Beverley， 好勁啊！ 但係佢 dot on Lonzo Ball 啦，係咪嗰場？係 咯。 即係成場都喺度對住佢啦，係咪？咁但係 Lonzo Ball 第二場。就29分啊嘛，已經高過啊扣一下喺度。 係啊，嗰場我啱啱同你做完嗰個星期五啊嘛，跟住嗰個即係翻屋企睇啊嘛，佢係 miss 咗一個 assist。 其實嗰個 assist 咧係應該攞到嘅，好似係 BI miss 咗兩球 ，miss 咗兩球，令到佢攞唔到個 triple double。但係兩球都係三分啦，好似記 咁 Lonzo Ball 都應該爭氣嘅咯， 係啊 ，OK 嘅嚇。但係俾阿 Ben Simmons 第四場。就已經攞咗 triple double 啦，最後生嘅就出咗嚟最短時間就攞咗 triple double。 哦，即係最後生嘅球員嘅 rookie 係啦， 攞咗 triple double 18啦。 但係第四唔係今年都20啦，好似20松啲啦，因為傷咗一季啊嘛。 NBA 打 triple double 真係好難㗎， 其實唔易㗎，真係唔。 仲有廿歲添， 係 rebound又要搶到十個， 廿 assist 咧， 成班大舊佬中間搶十個， 所以講啦， 好難嘅啫。 Ben Simmons 好大，好高嘅 Ben Simmons， 所以講啦。Jason Kidd 咩？即中程嗰啲真係好勁啊！ 真係好誇張啊 ！Jason Kidd 6'4" 啫嘛，超級 王係啊，超級 double 王啊，大佬。 咩都仲6'6" 啊？ 咩即中程係6'9"？好啲， 縮水啦，呢個6'8"啫， 縮個水啦。 唔係，通常大學嗰啲都係報高少少嘅。係啊，因為報高少少，你嗰啲 opponent 會覺得有少。 不過講翻啦，所有嗰啲飛咧，都係 All Star 之後先貴嘅。 波沙之前咧，其實你擺 Golden State 擺頭咧，真係嘥錢嘅。 喂，話時話，你搞我出佢有一場啊！屌老尾，等下先嚇，有一場1月21日對你對 New York Knicks 啊 ，New York 啲差到撲街咯！我買中間有 two hundred level 160蚊張飛，哇，佢到撲街嘅真 係， 好貴啊！好貴，黐線啦 ！New York 就屌， 嗱，因為有啲係 New York 過嚟嘅 fans， 你想睇 New York， Knicks 又想對翻 New York。即係大家都係想活活演埋翻之前。 黐乸線！我特登揀到係弱隊咯，大佬睇咯，大佬。跟住仲揀 daytime 我可以同我仔去睇啊嘛，大佬。160蚊啊，大佬。係 啊，咩 level 啊？160蚊。 200 level 咯。 200 level。200蚊咁啊 OK 嘅，係咪？200。 唔得㗎！我以前睇過咧。 唔好話 200 level， 買 premier 先啦。 我收尾我轉翻就坐最高咧，即係嗰個 banner， 嗰個 banner 最低嗰度咧60蚊咯。 六蚊都唔平啦， 系咯，我望景都平。 你背住个框定系左净望住个墙咁样啦，就咁样望。 应该系打横侧边嗰度嚟嘅， 即系咁样打出嚟。 喺个 banner 后边啊嘛 ，banner 后边 就咁样张样咯。 系咯系咯 ，banner 一定唔系中间，一定系喺侧边个位弯位嘅。 系啦，我唔知会睇嗰啲位，我点都喺中墙嘅中间。 中间冇飞埋啊，嗰啲同埋好贵好多啊。 呢啲位你真系好难睇 嘅。唔系，我嗰日睇过，我睇过一次嘅 ，OK 嘅都 ，OK 嘅都。 我都仲有一场是個 booth 嘅，嗰啲係好似係下個禮拜二，唔係禮拜二嗰場。 禮拜 Golden State 咯。 唔係Washington， 唔係 Clipper。 唔係 Clipper， 你 係我都唔會睇 Clipper 啦。 唔係我試過睇過一次嘅，係坐山頂嘅，又係個 band 後邊。啱啱係 Clipper 2010年贏咗冠軍之後咧，啱啱佢。first game of the season， 佢就掛個 banner 上去嘅。嗰時 Melbourne Rockets 都有打嘅，就喺度掛 banner 就睇嗰場嘅對 Houston。 你真係睇唔到嗰個人係咩 number 啊？睇到，唔係差 ，not too bad。 幾好啊！睇完場波，你眼力好啲 嘅，即係你好努力咁去睇。 你諗下嗱，你喺望哇，真係你啲近視都改善 嘅 真 係。係真係好遠啊！我試過坐最高嗰度，即係送飛嗰啲。 都 OK 嘅，因為你坐喺隔離嗰啲同嗰啲其他啲 fans 一齊吹水啊嘛。 唔係你係睇氣氛嘅，其實真 係。睇氣氛嘅 朋友比較温柔啲咯，大聲大啲啦。 啊？ 高啲人啦，即係你嗰啲係越高啲人咧，就係通常 away team 多啲噶嘛。 係啊。 啲人就比較粗魯啲啦。 係，幾粗魯啊！ 堂嗰度調啲人啦。 冇所謂啦。好啦，今日講翻 Nicka schedule 啦。OK， 喂 ，Nicka schedule 咧，我睇佢咧，舊時咧，如果好似每一個 season 咧，到1、2月咧。咁佢作客咧都起碼成5、6場嘅，咁今季咧我就睇唔到，今季最勁嘅作客咧都係4場啫，即係可能即係12月啦，12月就去 Philadelphia、Charlotte、New York、Cleveland， 跟住就翻屋企啦。OK， 12月翻屋企之後，12月18日咧就到 Golden State。12月18日係咪即係 Kobe Bryant 掛球衣嗰場啊？好似係喎。 打邊隊啊 ？Golden State。11月對嚟講好快咧，就冇乜對冇乜，淨係對波士頓同埋淨係對波士頓啫喎，同埋 Kippa 啫喎，其他嗰啲隊咧都起碼有你對 Phoenix 對兩場 ，OK？ 有得執啊，大佬， 係咪先？意思嘅， 同埋 Phoenix 三分上個星期咪炒咗教練啊嘛，更加意思執啦。 Phoenix 好似 三場 都炒教練啦， 係啊，好快啊，即係呢三 場都唔關事啊，成班廢柴咧。 唔係，我諗又關事又唔關事，因為但係佢輸三場夾埋咧，好似輸咗成百幾分啊，大佬。 係啦 ，defense 好差。 但係正常嚟講，佢都會過一個月或者。 係咯，通常都係8、9場之後先。係 啊，三場就真係快得厲害。 即係唔係？我諗係因為佢上季或者 preseason 都係想炒佢啦，都係唉，橫掂都係啦，係咪先 ？Devin Booker 咪 OK 啦，其中一個上年入有一場入70分嘅喎。 係係。 啊，入70分啊！ 70分啊 ，Devin Booker。 Eric Bledsoe 都 OK 啊，但係咧佢而家 Phoenix 諗住 trade Eric Bledsoe 啦，因為 Eric 想前打過 Keeper 噶嘛，你記得 Chris Paul 未嚟 Keeper 之前咧 ，Eric Bledsoe 已經係正選 point guard 嚟噶，因為 Chris Paul 嚟咗佢要 trade 走佢就 OK， 咁啊 Eric Bledsoe 咧就喺自己嗰個 Twitter 定喺 social media 就講話我唔想再打 Phoenix 啦，講完呢單嘢之後咧隔幾分鐘即刻炒教練，係啊真係啊。 真係留意到啊！ 真係炒教練啊！真係啊，炒咗 Eric Bledsoe 可能冇關事啦。咁而家最主要嘅問題就係 Eric Bledsoe is on the trading block， 所以你見佢唔會打，唔會打個球隊啦。而家啲就諗緊點樣 trade 啦。所以如果首月未吹走佢咧，即係十一月 Lakers 對 Phoenix 嗰兩場波有執啊。 你東面啦、啊，西面 你 都冇乜點樣發圍。 不如咁啊，你睇下邊場波 Lakers 會執到 ？Lakers 會執到啊 ？OK， 布倫啦， 一場啦。 Phoenix 兩場咯， 三場 ，OK。Chicago 有機會啦， 四場啦 ，OK。 東面嗰啲都有機會嘅，即係你除 非你十二月作客對 Philadelphia 有機會啦 ，OK。 就玩啦應該。 十二月十二號對 New York 有機會啦，十四號對 Kevin 冇啦，食緊屎啦 ，OK 跟。跟住 the rest of the month forget it，OK、okay?。跟住一月嘅話咧，有機會主場對 Atlanta 會數嘅啦。 嗯。 Sacramento 有機會啦 ，OK。 嗯。 Indiana 或者有機會啦。 Dallas 都得啦。 Dallas 再係有機會 ，OK OK。New York 啦，有機會啦。 十場啦。 跟住 the rest of the month 都冇乜機會。the rest of the month 或者作客對 Orlando 有機會嘅。 OK 嘅，十一場啦。 二月作客對 Brooklyn。 十二。 你數緊而家。 我數緊啦，數緊啦。 跟住 十三 對 Phoenix，OK， 作客對 Dallas 有機會啦。 你講緊係要贏曬添喎，仲要對呢啲隊 啊， 一定要贏曬 即係你驚我，驚係好，我要好表面嘅估計嚟啫。主場對 Dallas 有機會啦 ，OK。作客對 Sacramento， 但係唔好忘記啲都係 back to back 喎，佢可能估計 十六， 俾埋佢， 俾埋佢十六。 Atlanta 呢度 OK 係 Atlanta 有機會啦 ，OK。 買咪就㗎啦！ 買咪我覺得都冇機會，我覺得你三月頭兩個禮拜都係撲街嘅大佬。O K， 咁你話 O K O K 啦 ，O K， 咁呢幾條作客，佢連續四場作客啦。 十八啦。 如果四場作客咧，我會講一 one and three 贏一場輸三場。 十八。 O K， 咁啊。 十九。 就係啦。O K。 二十。 廿 一。 冇啦。 廿二場咯，最少。 再加三。即係廿五， 唔係，你樂觀啲講三十場啦 ，OK。 唔係你點都會贏一場咧，打得勁添都一兩場咁啊，都好正常。 唔係因為佢最慘就係有時有啲 back to back 嘅話咧，佢會賴嘢嘅力卡，因為佢年輕球員啊嘛。 你上個禮拜都贏到 Washington 啦，係咪 ？Washington 都叫做 OK 啦。 呢個 Lakers 幾多勝幾多負啊？ Two and two。 上次上個禮拜三好似係。 唔係一 two and two 咪 two and two 咪得咯。天邊講嘢㗎啦？ 我覺得好似我之前我幾集我 prepare 的佢35場啦，即係最盡俾到佢 ，OK。跟住你咪自己喺度 35 games 我哋咯。 你一人都40場咩？你覺得 贏唔到啊？贏到， 因為40場已經差唔多 50%， 基本上 50%。 上年 Denver Nuggets 贏40場都入唔到季後賽啊！你 上年 Kevin 贏咗一場啊？唔係 Lakers 廿六咯。 佢又聽啦，跟住 Phoenix 係最尾。 我而家俾佢有10場嘅 improvement， 大佬差唔多，好犀利。 真係多謝你咁做。 同埋因為少嘅，我覺得應該有。 同埋西岸真係太勁喎，大佬啊！ 西岸係離曬譜啊，係真係離曬譜啊！ 我覺得主場睇 Denver 都好乸勁啊，大佬 Denver 啦，Denver 有嗰個歐洲嗰個中鋒叫咩名啊？唔記得咗啦。跟住有呢、這個有呢、這個Farid， 跟住又有呢、這個有 Freak 同埋有呢個喺 Atlanta 轉出嚟嗰個叫咩名啊？ 哦 ，Millsap 係啊，個前鋒線 OK 噶，同埋後衞射三分 OK 噶 ，OK。 哇，咁樣講，哇你 West Coast 係對對波都好似可以， 同埋 真係好誇張。 同埋 Memphis 嗰日好似贏咗 Cleveland， 你唔知贏咗邊隊？贏咗 Cleveland 好似贏 Golden State 啊，贏 Golden State 啊， 係 啊 ，Memphis 贏 Golden State 啊， 係啊， 價值價格 ，Memphis 最中意贏 Golden State 噶。 唔係好似嗰時 Memphis 最中意贏 San Antonio 咁咯。係 啊。 同埋嗰場係啊 ，Memphis 都打爆我撚。 Memphis 嗰場係啊，阿 Curry 谷下 Curry 掟個 mouth guard 啊嘛，掟球證啊，俾人罰錢啦。 我覺得係掟球證啦，基本上。你睇嗰個 highlight 啊？ 有啊！ 我覺得係頂。 你又輸唔起，屌你！ 係咯，可能佢好似你話齋陰謀論，特登輸波令到啲人輸錢啊嘛。 打波。 咁應該唔會嘅，我覺得係七二九啫。唔係 Memphis 真 係應該唔會喺你嘅口中嘅七二九有啲好笑嘅。 Memphis 唔係 Memphis， 我真係覺得佢入到季後賽真係梗係掂嘅，除非佢有主要嘅傷啦。OK， 咁可能佢就 Memphis 波好悶啊！佢班友成日都 唔係因為佢打 half court 啊嘛，因為佢有。Mark Gasol，Mark Gasol 點你成七尺佢點走啊大佬？係咩？你好似叫 Nick 叫 我覺得 Memphis 咧，有冇睇有冇得南二東合將咧個三王工業啊？Mark Gasol 就魚柱咁樣啊！ 佢真係佢三王工業個中鋒叫咩名啊？ 魚柱咯， 魚柱魚柱嘅魚柱啊，魚柱啊， 魚柱嚟噶。 唔係佢唔係似翻阿邊個咩啊？嗰個啊同阿櫻木拍大中鋒叫咩啊？ 大中星咯， 大星。 咩赤木光憲 啊！赤木光憲 嗰陣時係話 Patrick Ewing 嚟啊，嗰個係咪 ？Patrick Ewing 係。咁啊，十號洛文啦，擺到明啊。 就係。 哇！呢啲都真係退咗休幾多年啊！真 係。呢個翻到洛文，跟住打 point 打呢個劉川峰係邊個啊，大佬？ 劉川峰咁啊，佐頓啦。 係啊，差唔多佐頓。 佢影子，佢即係個樣唔似啦。 系咯，好難似喎，大佬。 嗱，你 Patrick Ewing 嗰個真係一睇就知，哇 ！Patrick Ewing。 咁啊，打方雞，宮崎係邊個？宮崎係邊個？ 宮城。 宮城係邊個？ 宮城係 Stockton 啊嘛。 Stockton 唔知 啊， 大佬。 我唔知啊，我唔記得啦。 似 Stockton 咯，嗰陣時。 Stockton 啦。係。咁啊，三井邊個啊？ 三井應該。 三井係射三分。 三井係米蘭 Reggie Miller。 應該係，係。Yeah, yeah,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yeah, yeah, yeah。 哇！講埋動漫呢個嘢咧。犀利真系！ 好啦，咁啊 ，Alex 坐咗喺度啊，等紧 football 啦。 啊，系 football 乜补充？ 我冇乜嘢补充，咁啊，都打到都啲队都七七八八啦。食蛋嘅食咗两队啦 ，49ers 同埋 Cleveland 就食咗蛋，到而家都未开斋。 系 睇下会唔会历史上有两队波系同时间食蛋嘅啦。 啊， 呢个就有点而危险。 Giants 就 贏嗰場，但係佢個代價就係成隊所有正選都死曬啦。係 啦， 所以佢都岌岌可危。即係 Giants 能夠贏到四場，今年都算執到身材。 嗯， 睇佢個狀態就 贏到四場啊，應該贏到啦嚇。 贏到四場咪執到身材咯。 嚇， 佢一十五嘅話 ，Giants 贏四場啊？ 唔係，而家贏一場啫。 贏一場啫， 即係 佢話如果贏到四場， 四十二 ，Brown 呢家係咪零打啦？ 而家 Brown 係零蛋啊！ 我 Brown 會十， 我呢單係衰零蛋啊！ 會零十六啊 ！Brown， 你覺得 冇唔出奇㗎？佢而家成隊波嗰個 quarterback 都係混亂不堪。 我想問 NFL 有冇 tanking 呢樣嘢嘅？ 咩 tanking 啊？ 即係特登輸去攞啲draft pick 高 high draft pick。 你十幾場都有嘅，咪去到半過咗之後玩唔到咩事，咪擺爛咯，好似 NBA 咁樣，好似想 draft pick 想攞到啲好嘅第一輪嗰啲，咪都會嘅。不過其實佢擺得爛，你都知道佢爛硬㗎啦。比如好似， 起碼可以下年攞個球星翻嚟啊！ 係啊，攞球星翻嚟， 即係可以有啲咁嘅嘢嘅。 有都有咁嘅狀態嘅，但係就都會有出現嘅。只不過就係有，因為你難嘅，即係你一定要好低，即係低處未算低，即係一係一十五啊、二十四咁樣去做。咁但係問題就話變相咗你擺得好明顯㗎啦，已經後面啲鬥冇曬鬥，好似上年。New York Jack 咁樣都玩到冇嘢好玩嘅啦，但係今年其實有人對 49ers 有希望，因為個 coach 咧係上年Atlanta 嗰個進攻嗰個 coordinator 嗰個 coach 嚟嘅，諗住 49ers 會有氣息嘅，點解而家仲係食緊蛋？一來個 quarterback 有問題啦，佢嘅球員亦都唔係太好，咁佢嘅配合未必搞掂，但係我哋。好多人都睇話 49ers 如果能夠今年都叫做有幾場贏都算執失身彩㗎啦，但係107， 你覺得依家今季最大機會攞蛋都係 Brown 啦 ？Brown 啊，我覺得佢攞硬㗎啦， 攞硬啊， 攞硬㗎啦個款，唔係我唔睇得佢有個 quarterback 轉嚟轉去都搞唔掂。 因為佢係咪同嗰張 Cavalier 爭輝係咪一個 NBA 冠軍嘅？ 爭唔到啊！佢呢隊波成世都爭唔到 ，Cavalier 叫贏過 一年。一年天堂，一年地獄。 不過咁 ，Cleveland 呢隊波好似成個 state 係冇乜隊係攞過 champion， 除咗 Cleveland 叫做 Cavaliers 冇啦。其他就算佢 baseball 都從來未有。 baseball 好似有一屆，我記得好似 冇乜前啲人，冇乜前啲咁 high 啊！ 但係LeBron James 幫佢攞咗嗰個 champion， 呢個 state 叫做攞過呢個 champion， 但 Cleveland 係由頭到尾都冇攞過嘅。係咁啊，今年捧大嘅機會成數都頗高嘅。 哇！ 唔係都， 但係你又係買唔到嘅喎， 全場俾人讓廿分，讓十五分，但又輸唔到咁多喎，成日都係。 佢係輸到咁多，佢輸到俾你睇啊！佢輸曬俾你睇啊！而家佢都 唔係佢輸，但係 cover 唔到。 咁啊冇辦法啦。咁佢有時佢突然間屎忽撞過嚟，佢會打得好嘅。 即係對波輸錢都令人對波輸波都係都令人輸錢， 好難賭啊！呢啲 Brown 嗰啲隊，即係Golden State一樣，你又好難賭啊！ 好 難，十二分、十四分，你睇你佢贏人十分、人十分咁 啊！你冇到嗰場，其實如果你有到嘅，你變咗人錢，但係變咗你落到有到落注嘅，你又輸錢咯。係 啊， 所以其實你買嗰啲咁嘅弱隊咧，有時可能爆冷嘅，佢可能係輸，但係你賭波咪佢博到佢唔 cover 咯。係啊， 其實 Brown 應該嗰啲Money line 好好賭喎、 啊！你唔記得三個禮拜前我哋賭嗰場 哎，我仲得你五十蚊。 我繼續，冇俾觀眾知道係，即係嗰個打 Pittsburgh 打 Brown， 佢贏啦，但係贏唔夠 cover 咯。 嗯， 佢贏咗，佢長波贏咗，我哋輸咯。 真係老土。 係啊，咁你變相咗呢啲咪賴嘢咯？咁你問題可以對呢樣都可以好賭嘅，你睇佢點樣打法咯。但係你要估，你要真係大家真係搏，破例或者搏一搏咯。咁啊， 今年最難賭應該都係New England 啊。 嗯，但係 New England 都仲睇好佢入到，佢雖然五二 入咪入到嘅， 佢入就入到噶啦。 入好大，但係賭唔到波啊嘛。 睇下我哋買定唔買嘅啫。我哋買嗰個就佢贏就咩？ 我哋兩次都含招喎、啊。含質而中， 我唔賭啦。唉、哎，真係我。 係、哎、啊。係，繼續講埋 New England 先。 New England 就我會覺得佢嚟緊個 defense 係曳嘅，你睇得出個 defense 係有問題嘅。但係呢兩場波有 improve 嘅，你睇到佢加得好緊。咁但係因為佢主力有個receiver 死咗，即係傷咗，又係報銷 A 又係 ACL， 係 precision 已經出咗㗎啦。 OK， 咁所以佢嘥咗。咁但係問題，你睇 Tom Brady 係仲係好勇猛嘅，我哋估佢就應該一係就十二四。唔會走唔甩嘅啦，呢、這個又佢個樣應該去得到 十二四， 係佢仲有兩場會輸嘅，應該仲要。佢如果 而家輸咗兩場， 而家輸兩場。 你覺得今季邊個係黑馬？我覺得 Steeler 可能係黑馬嚟 㗎。Steeler 有咁嘅機會，但係而家佢入邊有個內控，佢個 receiver 咧嫌接波接得唔夠啊，麻麻叉叉，所以下一場俾人 suspend 咗。 哦， 係啦，十號嗰個 Brian 係啦，咁佢呢個問題就係話佢應該要接到佢最上一場有個 Rookie 接到個波。跟住就話人哋，屌你咩有咩咁叻啊？咁點？即係佢有啲內 傳中意， 喺度 talk shit 咁樣。咁但係佢有啲唔高興。咁啊，有機會佢中途季中喺第八之前可能俾人踢走啦。依度可能 trade off， 可能走踢走佢唔要，或者俾人即係 trade 咗佢走噶啦。因為通常呢啲情況咧，啲 receiver 或者球員咁樣嘈咧有離去噶啦，佢打都唔會打得好，所以教練都可能盡可能唔會俾佢上場，所以呢個禮拜佢唔會打，亦都佢係入邊教練同埋 management 可能睇下有冇法 trade 走佢，因為佢出聲而唔夠，咁你都冇心機打噶啦，佢都。 咁啊 ，Seattle 咧，佢啊上個禮拜好似加咗個新嘅人喎，刪咗。 唔錯，打得唔錯，但係就今年我睇佢嗰個款， 佢 個狀態 兩 個 揸 嘅 係咪？ 仲係 OK 嘅。 嚇 ，OK 嘅 ，OK 嘅。 仲係有咯，不過係最慘 Green Bay 又賴嘢啦。 Green Bay 啦 ，Aaron Rodgers 傷咗個鎖骨，整翻好，但係冇八個禮拜咯。 嚇，八個禮拜佢會翻到出嚟兩個禮拜。哇！ 睇一， 我以為報銷咗成個 season 添。 可以報銷，但係問題睇佢當時爭唔爭，要爭 playoff 個排名。如果已經冇機會嘅咧，就應該唔會再出佢啦，等佢休息啦。 嗯。佢預下 schedule 係咪佢好 tough 嘅咧 ？Tough。 咁基本上都唔使諗噶啦。 我諗佢唔使諗噶啦，但係佢如果對爭一啲咪易如反掌咯，但係。對 Atlanta 其他啲 NFC 啲咪佢咪困咯，而家都難嘅，因為 NFC 而家平均嗰啲隊都好平均，真係好平均，所以打起上嚟佢都硬仗。好似佢新手嗰、那個，我哋睇佢應該都穩穩地，能夠打到88，佢今年咧都算叫做執翻身材嘅，我都叫佢做，因為冇咗 Aaron Rodgers， 你冇咗呢個 quarterback， 你都 抽完啦，已經唔同曬成隊添。 咁啊 ，Steeler 就應該會盡能力去抽嘅，因為 Ben Roethlisberger 係今年打最埋最後呢年嘅啦，講到明㗎啦，唔會再抽㗎啦就，所以點都死出去。不過老實，我覺得佢都係睇個樣，我覺得穩穩地，我都係睇好 Kansas City。 Kansas City 係勁啲， 我睇到 Kansas City。 但你如果真係遇著 Pittsburgh 嘅話，咪又係賴嘢咯，係咪？ 唔知而家佢會賴嘢。 Kansas City 有冇可能係會對到 New England 嘅？即係 Super Bowl。 冇，佢攞個 AFC 啊嘛。 哦，即係 conference。 佢啲 conference 啊嘛，佢第一場咪贏咗。 咁你有冇諗下？究竟你覺得邊個會係 Super Bowl 今年兩個最大機會嘅。 我覺得都係廖永倫。 對邊隊 咧？咁有信心，廖永倫。 我覺得呢樣嘢，我都係重錘出擊噶啦，我唔會理我虧咗本幾多錢嘅。 咁呢個 Charger 同埋 Rams 有冇啲機會入季後賽？呢個 Charger 應該冇啦。 Charger 唔使啦，唔使諗噶啦，基本上。Rams 打到 你又冇講喎 ，Charger 突然間又發下神經喎，呢三場又彈翻上嚟喎又。佢又贏咗三場，而家三四喎佢又。佢衰衰唔曬喎，你又睇住佢 由零四變三四啊？ 係啦，佢由零四變三四啦，佢第一年中零三場。咁啊 ，Rams 又 OK 嘅 ，Rams OK 嚇 ，OK 嘅平均嘅，但係我就會 NFC 嗰邊投 Philadelphia， 今年睇個經過呢幾場投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quarterback 你睇下佢上個啱啱 Thursday Night Football 係咪 Thursday Night Football 啊？唔係上個禮拜 Monday Night 啱啱前幾日 Monday Night Football 都贏 Washington， 佢都掟四個 touchdown， 今年佢而家呢個幾個禮拜好 hard 啊佢個 quarterback， 我覺得 Philadelphia 有機嘅，咁啊但係我都 其中一個係。 不過我仲係睇好廖永倫，我覺得今年佢唔理十一五定十二四，我覺得佢有機會嘅。抽得贏 ，Kansas City 我 OK 啦。如果連 Pittsburgh 佢都打唔贏，都 唔係啊。但係你 Pittsburgh 你睇翻其實係連輸五年喎，佢打親 Pittsburgh 佢都輸喎。 唔知點解 喎？係啊，真係格式格啦，好似你頭先咁講係咪？ 格式格 咁啊，係嗰次係買錯咗嘅。啊！冇睇翻個 history， 唔係其實 係 買 的，所以啊，就係咁樣先讓三分咁少嘅。 其實我講錯，嗰日我應該講買 Pittsburgh， 我講錯咗買。唔係你大家，你咗大家係我錯。 我哋好似一場 high 一場得㗎嘛， 係 high 埋，所以 兩張 high 埋曬 ，high 曬啊！ 我唔記得咗啦，呢啲唔開心嘅嘢我唔會記住嘅。 唔係我哋留翻啲開心嘅。係啊，我哋記住都開心嘅，好似未有。 我睇走機睇。 係啊，而家輸好多錢。 我哋咁又輸個撲街。 哦，你唔睇波啊？如果你揼落去嗰下，都係唔睇嘅啊。 唔睇啊！ 我會睇啦。 我睇㗎，我喂唔係喎，今個禮拜 Sunday Night Football Pittsburgh 又抽咯，我覺得又扯得過。 又扯得過。 唔係，你知唔知 Pittsburgh 打邊個 ？Pittsburgh 打 Detroit， 我覺得應該扯得過。 好。 我會問啊，柳 Sir， 幫我攞落住嘅你又好咁啊！今個禮拜我哋嘅波經講到今講到而家為止啦，咁啊下個禮拜同大家見面好唔好？ 好 ，OK， 係咁先，拜 拜。